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动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动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见到老朋友同时迎接新朋友的泽华。他们两位呢，在节目开始之前都说各自有社恐，又是初次见面，所以预感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很尴尬，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见证这样的尴尬情况的话，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随时互动，请二位先各自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现在是处在一个尴尬期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看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元坤。对，然后 Q 一下我旁边这位很尴尬的冲着我笑的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歌剧音乐剧演员何亮琛。哎，确实有点尴尬，说实话。 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在飙那个气泡音？就是我说啊，大家好，我是王元坤。他说啊，大家好。 作为一个旁观者，请问这个自我介绍哪里尴尬了？亮琛这样你都会觉得尴尬吗？ 每一会儿就不尴尬了，我这写在脸上的，因为我特别容易脸红嘛，我现在看到那镜头里面就红了。 你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是不是？ 还好其实。 你主要是怕自己说的话觉得尴尬，还是什么样是会觉得尴尬？ 对，就表面上尽量不尴尬，结果这种时候是最尴尬的时候。 内心经常会有尴尬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最近我经常奉行一句话啊，就是只要尴尬的不是自己，那就是别人。 这个是对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站到我这个角度，他的脸是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真的，真的， 现在已经红得跟我们的台标差不多了。 袁坤，你是一个怕尴尬的人吗？ 我不怕，对，我是比较喜欢缓解尴尬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搭在一起还不错。 你开麦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啊？是吗？ 你这个人两张皮，我跟你说。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男人的话也不能太多心。然后我们两个社恐吧，就一个是真社恐，一个是假社恐，对，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 我这个是社交恐惧症，我觉得袁坤老师是社交恐龙那种迅猛龙，社交恐龙 。我觉得很好，这个气氛很好，完全没有尴尬的状态。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唱歌的话，谁会想第一个唱？ 我觉得肯定是他先唱嘛，因为人家是专门唱歌的嘛，我是。 你不是专门唱歌的，你来我们节目干嘛？ 那个 转身离开。 对，那个我先叫个车，你们先聊。 认真讲啊。 对， 亮晨呢？ 都可以的，要不 让我们俩配丁壳吧，好不好？ 对对对， 来来 来， 我们配丁壳啊，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呦，就我说了算，对不对？哎，他先唱，好吧？ 好吧，就反正 让 就得先唱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也行。既然是新朋友对吧，那就那个来一首呗。 好， 是吧？ 至于是哪一首，我们老规矩，在片花之后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现场演出。本周二他刚刚推出了个人全创作专辑《我说你听着》， 在这张专辑当中，他突破了之前甜美清新的曲风，将各种对世界与爱的观察、对自我的怀疑等熔炼成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唱给我们听。《分城记》从意大利热那亚帕格尼尼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并入选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威尔第青年歌唱家培训计划。你也许是因为《声入人心二》而对他印象深刻。 天终于到来，重生 947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唱作人王元坤跟我们分享他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 在这个时代，别多的存在，连我的想和所有人都合拍，丢掉真诚似也似的花开，谁说有梦想在。 同时和歌剧音乐剧演员何亮辰一起聊一聊他的音乐之旅。947 Live Show，这个美丽的夜晚正式开始。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947 Live Show 我们的现场表演，以下欢迎何亮辰为大家带来《指日可待》。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亮辰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演唱的。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 风年年把心吹寒，背井离乡的人孤单，一看却得到被夺完的剑，盔甲沾满血。我不是随风摇摆的芦苇，贪图功与名我不会，也许远征他乡一去不返，但可以和黑暗一刀两断。今天终于到来，重生只可待，耗掉的岁月快要烧光的干柴依然血澎湃。消息终于传来，抉择不会更改，死亡与危险也许会紧随起来，我无惧成败。今天终于到来，重生照斜坡，荆棘密布漫长途，壮士穿越山谷，河湾如钩多锐利， 山照斜坡，铮铮铁骨昂头颅，快踏上归乡路，快踏上归乡路，快踏上归乡路。 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的天哪，这是我们的现场演唱，来自于何亮辰的《指日可待》这部作品，怎么样，袁坤？ 就是我觉得，其实听他这个有点吃亏。 不，我要问的是，车叫到了吗？ 车， 我刚想要转身离开吗？ 想了一个梗，然后 你来，你来，你的梗。 对，我说听他这个比较吃亏了，因为上网听 MP3 其实差不太多，所以。好难受。 其实还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我自己录的在那个就是网上的那个版本呢，我感觉还是现场的能带给人就更大的那种 冲击力。 冲击力，对对，是 的。你绝对是现场型选手吧？ 还可以，还可以，是的。就像我刚才进来之前说，哎，完了，今天这儿哪都不舒服啊，这嗓子、哎、 还说紧张， 他是凡尔赛型选手，他不是 低手，说明哪里听得出来，那个气势磅礴的， 就降低一点，就是那种期待值是吧？ 挺好， 就是这种。 我是打车型选手， 你的车还没叫到， 对，那个啥，北京今天有点堵车啊。 那我们看两个小时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能叫到？ 哎，好嘞，好嘞，随时叫到我就随时 撤了。现在有司机师傅愿意接这个袁坤的话，也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对对对对对，就在广播电台这边可以。接我一下， 我们看一下听听 FM 朋友天使与海豚说，这个曲风让我想起了剧院魅影，唱功绝绝子，然后后半段觉得又不是剧院魅影了。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首作品会有一种很气势磅礴的一个样子，然后好像画面感很强。它当然画面感很强， 是的。其实我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叫做《指日可待》，它是咱们现在我觉得是目前为止中国最火的一个原创音乐剧，叫做《赵氏孤儿》，然后我有幸在里面扮演这个卫将这么一个将军这个角色，嗯啊，对，然后在此呢，就专门给大家安利一下，就一定要跟他有机会的话来看咱们这个中国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真的。 难怪你刚才在演唱的时候，整个坐姿啊、表情啊，他都是一个将帅的一个样子。 是的，就差长胡子了。就大家如果就到时候真的看到那音乐剧，就会发现啊，我的那个角色呢，就完全头发也是就长长的，然后胡子也是非常的胡子拉碴的那个感觉。他其实就这个人物是一个就是驻守边关的这么一个将军， 跟我们在舞台上见到何亮辰不是一个样子的。 对， 那肯定不是一个样子。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到剧院然后看到这个音乐剧以后就一直在猜哪个是我。 差距这么大吗？那算是你的一个突破 的 表演吗？ 真的真的，就因为那个第一就是装束啊这些就确实是反差非常大，然后再加上就我说台词的时候，然后那个状态啊，可能就是和现在这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哎，亮辰在电台当中演唱算是第一次吗？ 这是其实算第二次，但是就这一次的话是稍微准备的要全面一点，上次是就是临时，比较临时的。对， 请问在电台演唱跟在其他地方演唱有什么区别吗？对于你而言？ 这个倒是把我问到了，因为 那就是没有嘛， 还是有一点的，还是有一点的。就像刚才我说，我调一下音，就试一下音，试了半天也没有试好子， 因为我们没有观众，然后你又是坐着演唱，你通常应该是站着演唱吧？ 对，通常就站着，这基本上我第一次坐着唱这首歌是第一次，是的。 你要想站起来的话，也可以站起来啊，因为今天某些人他就是站起来的， 多聪明， 真的吗？ 对啊，好像站起来真的有多大差别似的， 还是有差别。 是吗？ 不专业的就要靠这种外来的力量来丰富自己。对， 袁坤老师站起来，我就不站起来了。 对，你说什么？你在，哎呀妈呀！ 没有， 哎，说到哪了，师傅？ 袁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作品，跟这个九月份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开学季嘛，然后最近很多学校都开学了，然后我这首歌叫 是人家大家没有我们大家，说的像是你还要再开学似的。 不，因为我是明年高考，所以说确实是还没有。 那你长得真的是太着急了。 对，因为我从那个发育比较早，那个重新聊这歌啊，这个叫时光荏苒，有没有？对，时光荏苒指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在校园时间的时光，然后对。 废话。然后这首歌呢，是我在一个这个校园题材的一个偶像剧里面演唱的一首插曲，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风格上也比较适合现在这个新兴学子正好开学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想第一首带给大家这首歌。 在我们指日可待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接下来袁坤要跟大家分享，那它算是一个清新一点的曲目， 对，它比较清新一点。对， 好， 对， 这首 《时光荏苒》， 期待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以下《时光荏苒》，有请王袁坤。 秋天，温柔的笑脸，好久不见，只记得最后留下的想念，多年过后从未变迁。曾经余下的诺言，多少深情的碎片。时光荏苒，究竟该剩下哪些？有一种成全，转身无言，音乐窗台边流泪的眼，说夏天过后一季会更甜，可是为何没了见面。我的音符静止瞬间，没了心跳的音乐。时光荏苒，究竟该忘记那些，就这样全都忘了吧。回忆思念又怎样，这世上也好过说谎，自己不要再逞强。还记得为你曾写的歌，现在默默地唱着。时光荏苒，究竟该忘记那些。忘记那些，就这样全都忘了吧。回忆思念又怎样，却是伤也好过说谎，自己不要再逞强。还记得为你曾写的歌，现在默默地唱着。时光荏苒，究竟该忘记那些。哇哦哦，就这样全都忘了吧。回忆思念又怎样，全是伤也好过说谎，自己不要再逞强。还记得为你曾写的歌，现在默默地唱着。时光荏苒，究竟该忘记那些。 谢谢大家，时光荏苒。 请问歌剧音乐剧演员何亮辰这样的曲风类型是你会喜欢的吗？ 我有点激动啊， 有点激动。 他能说不喜欢的问题是 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参加过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全都是原创型的歌手，就像 王老师这样的， 嗯， 尊称老师， 别 ，对，就我其实是非常的羡慕，而且就非常的就有点仰视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自己呢，其实也有一个就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 1.86米，你仰视我，你太幽默了，你， 别，就真的就是我也有一个就想写歌的这么一个心啊，虽然咱们学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方向，就我更多的就是，这么一个表演。的一个专业，就偏向于就是演员的这么一个专业， 我是偶像专业的， 那太好了。然后我 这个话你也要接，人不用那么 nice 哈，我们都真诚一点。 师傅到哪儿了呀？ 但是我非常的真诚的说，我非常喜欢王老师的歌，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呢，才听了就是你那个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我都听了， 完了你好无聊。 那这个怎么能叫无聊呢？这个叫提前做功课呀。 对对对对对对， 你的司机还没到吗？ 没有，我问司机你到哪儿了呀？ 所以哎，但我要想请问一下，你那个时候想要做创作是歌剧音乐剧方向的，还是不一样的？ 也不是歌剧音乐剧方向，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就音乐的启蒙教育的话，我是学的钢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那个时候啊，真的还可以，就是弹着自己哼一些旋律出来，就感觉啊、哦、自己好厉害，好像可以做一点小曲了。但现在看起来又幼稚，但是又真诚，因为那个时候就真的有那么一颗心。 所以他是流行音乐方向的 啊，是的，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然我现在怎么会就其实歌剧它是一个古典的方向，然后音乐剧呢，它又是偏向于就是现代的。这音乐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就，被我朋友戏称嘛，就说我这个是跨界跨的还挺宽的。 但是这样听起来的话，你以前是唱流行歌的？ 对，我以前就自己会瞎唱，是这样的。对， 后来认真的学了歌剧和音乐剧之后，就不太再去唱流行歌了吗？ 也会唱，但是就唱的比较少了，特别是有了就像王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就原创的音乐人就出来以后，就原唱作歌手，对吧，就这样叫的 创作人，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自己基本上有点不敢开口了。 你去 KTV 你会唱流行歌吗？ 会啊，去 KTV 难道会去唱美声歌曲吗？稍微有点， 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话，也很特别、啊。 我在 KTV 一般唱美声歌曲， 真的假的？ 好，那下次去， 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 不用下次，就现在。你唱哪一首美声歌曲？ 全都忘了吧。好吧，算了。哎，司机到哪儿了？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时光荏苒。 嗯， 可以作为一个开篇，我们共同来追溯一下自己的校园时光。 嗯， 如果你们回忆一下的话，众多校园时光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会是哪一段？ 对我来讲，应该还是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就中国音乐学院嘛，那个时候其实就进学校之后，全部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这一点是我觉得很珍惜的一点，因为我当时是我不是那种音乐学院附中考上来的，我是普通。高中考上来的，而且我的高中还不错，就是都是那种，大家都是比较拼学习的那种。 嗯， 但是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之后呢，发现哎，周围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朋友，然后追求音乐的，然后喜欢写歌的人，然后就大一那段时间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哇、哦，爽那种感觉，就是终于到了一个自己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对， 你一边爽一边在翻着白眼，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爽的一个感觉？ 司机师傅，应该好吧？ 所以大一的时候， 对，应该是大一那段时间，特别是军训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家就是、 哦、 你知道军训的时候，因为大家一个宿舍大概十几个人嘛，不像后来 共苦， 对，不像后来是四个人一个宿舍。 我们大一的时候还被拉到那个郊区封闭40天训练，那是彻彻底底的同甘共苦。 我的天！因为我们那个是这样，因为我们系人比较少，我们专业只有三个人。然后我们大一的时候是跟比如声乐系的同学，然后可能是会有指挥系的同学，大家是住在一个宿舍，就会交流彼此不一样的对于音乐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就更有意思。比如说哎，这首歌我说我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想法，他说哎，我唱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好棒啊， 碰撞很有意思。 是的， 嗯， 亮辰呢？ 哦，那王老师你是作曲系的是吧？ 对，我是作曲系。 哦，那我们两个还都算是就这种音乐院校出来的。我是四川音乐。 哦，您是四川。 对，然后我是在那个声歌系啊。对， 就是声乐系，然后其实我最深刻的也是大学的时候， 也是大一吗？ 啊，对，那个大一的时候，特别大一的时候，就和我高中初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初高中是在同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呢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全封闭的那种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就非常的严格，就住校，然后在一起每天早操，然后吃饭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然后这样那样的。就非常严格，然后到了大一的时候，我就像是个脱缰的野马，对，然后那个马儿 彻底脱缰了， 彻底脱缰了，越 完全放飞， 哦，完全放飞，就越长越肥，就越 他放飞了，是越长越肥， 就我最胖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就240斤，对，啊， 哇哦， 真的，真的 240，那秤就到240吗？ 啊？ 没事 我听到了 好吧，不好意思， 没事，真的。然后也是在军训的时候，我军训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冬天的时候， 哦哟，啊， 然后我那个衣服他们都说大了大了，我穿着刚好合适，就因为他当时太胖了，对，然后进去以后有一次就特别丢脸，然后那个时候下来晚了，就下楼下晚了，迟到了2分钟，然后教官就拉着我们大概有5个人迟到了，就蛙跳，跳了一圈，然后我说教官，求求你不要再往前跳了，因为前面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队列了。 哦， 然后特别丢脸的教官说，哦，走，就要往那边跳，跳了一圈，然后就背着就真的穿着那个迷彩服吧， 是， 天哪， 就真的像5只青蛙一样，就这样跳跳跳过去，然后被群嘲，就所有的那女生群嘲，当时觉得好惨呐， 啊。但现在想起来，这种时光永远是最快乐的， 对， 羡慕的， 对 的。 对，所以刚才就王老师唱那首歌，我就把这情景都带进去的感觉， 是太有意思了。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回忆校园时候的，包括我现在的朋友很多都是我大学的同学，就大家一起回味那个时候写的歌或者聊那个时候的事情就特别有意思。 嗯，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开学季的状态当中的话，当然上学的时候有上学的很多的苦恼，但整体你未来再去回想的话，那是一段很单纯的幸福的时光。 对，就那个时候的苦恼后来想起来都是快乐的东西。 对，当时的那样丢脸的事现在说起来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 是的，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很崩溃的，然后都快哭了呢。 哎，你们军训的时候有唱什么歌吗？ 他军歌嘛，军歌比较多。然后 除了军歌呢， 我当时军训的表演还唱了一首原创歌曲， 对吧？应该都是有的。 对， 嗯， 对，有，因为我们后来的表演，我是代表作曲系上去唱了一首原创歌曲。 什么歌？还记得吗？ 忘了，就还挺好听的，但是忘了。 那我们俩知道好不好听？ 回头会翻，我下次来的时候再给大家唱，好不好？哎， 我还以为现在就要 Q 一下唱一下。 他知道我要 Q， 所以他跪住了，忘了。但我还要 Q 一下，请问呢？我们这一趴既然聊到这个校园时光，关于校园时光的歌曲，你们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说出它的歌名。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亮辰应该会吧。 这首我听过，然后但是我哦姐我忘词了，我这记词困难户，这 你可以哼，哎，你可以唱你的，你印象深刻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是不是想给我唱？或者我们俩想到起结果就不合适。对，然后我想的好像是那个老男孩。 哦， 对，因为我就是王老师是在那个就汇报演出的时候是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记得我们戏就是 你们唱的不是歌剧啊？ 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因为仗着人多嘛，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好，那至于具体唱什么歌，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的聊。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 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到了何亮辰和王元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在前一段最后呢，我们分享到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开学季的状态，然后没有聊完亮辰的这个部分。你刚才说到你们上学的时候，一群男生在军训的时候， 刚才说到哪儿了？哦，是 也有汇报表演吗？ 对对对，那个汇报表演，我们唱的就是那个老男孩。然后因为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唱的时候我后来转过身看，好多同学就已经哭掉了。 是在结束的快结束的那个时候？ 对，就大家都哭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才大一，然后后来问为什么哭呢，这才开学又不是要分开了。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们那么多人唱，他们就会自己带入到那种，因为大家都很感性，就会带入到也许就是三年之后四年之后，然后回想起这一天的话是什么感觉，然后大家想想想着不自觉的就都哭了。 主要是军训的那会儿真的是很苦很累， 是的， 每天都在骂，但是当军训快要结束的时候，人呢就是这样，又会觉得舍不得。 对对对，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什么我忘了，上次王老师来了。 你今天要全程王老师吗？ 没有没有。 请问你现在还记得那个老男孩旋律吗？可以来几句吗？ 哎呦，我那个，哎，老男孩，怎 你会吗 来着？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的 吗？对，就这首我记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还串在一起的，串跟那个就是春天里串在一起了。 哦。 嗯，对，就一个 mix 的版本。 汪峰老师 啊，是的，是的，嗯，唱完以后，我感觉那天那嗓子就说话。 哎，请问都是唱，你们戏应该都是唱歌剧对吧？ 是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会就私下里啊，拿着一把，就像那个，就像那歌里写的，拿着一把破木吉他，当然也不破，那挺贵的， 嗯， 就在寝室里面，然后就边弹着，几个人也一起就围过来，一首一首的唱。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唱歌剧啊，唱音乐剧啊，包括唱美声啊，就唱流行歌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你们那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吗？啊， 当然有，也有一些吧，这看人的，因为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流行歌手啊，这些也是学歌，对， 原本是学这样 学歌剧的。对，哎，我记得就是王老师，你们学校里面，你有一个校友叫巨红川，是你们学校的？ 不知道。 啊，对，那个川哥也是，就是咱们深入人心这么一个 非常、 哦、 非常棒， 他以前也是学美声的， 哦， 对，也非常棒，他唱流行也就我。非常的欣赏。 你觉得你自己唱流行是你能够欣赏的吗？还是会觉得有点奇怪的？ 哎呀，这个 主要是你自己听感上 问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会用力过猛吧，有，只是有时候就唱某些歌，但是如果你慢慢的琢磨一下这歌啊，那些唱顺了就还好，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歌非常的重要吧。 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准备的歌单当中有这么一首偏流行化的作品 哦。 对啊， 要不然我们这个时段就开始唱这首歌曲。 那 来都来了。 哪一首啊？我看一下。 What a wonderful night。 那首有说要唱吗？我怎么记得不唱啊？ 当然有了。你要抗拒吗？ 哎，算了，那首啊， 我唱一小段吧，如果对吧？ 那首留在后面唱吧，要不 好，你觉得等一等哈。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我现在觉得要把猛的留在前面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是22:34，然后我刚才那首歌非常好玩的是，就刚才唱的那个时间正好是我就是上台唱的，差不多就是上台唱的那个时间段，就那个剧。然后对，然后现在还不算太晚，就赶紧把那种激烈的先唱完，然后唱了以后把那种。就是抒情的，非常抒情的留在后面，就大家都快要睡觉了 也好， 这个 就是助眠。 对 对 对， 但你要考虑一下司机师傅，要是晚上、 司机师傅要来接你没关系，怎样都会来接你， 这 你放心， 现在过不去了。 对，来，司机师傅们各个平台都可以上线来接袁坤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然后 DJ 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您就说我是司机师傅来接袁坤就可以找到 我。跟你说，我一会儿要真下去看见司机师傅，那就尴尬了。 那说明我们真的有司机师傅。 那个司机就说：“哎，我等你半多小时了， 付一下这个车费。” 哎，好嘞，好嘞， 等候费。 好嘞， 好。所以接下来亮辰带来哪首作品？好，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作品呢，我觉得让大家猜一下歌名吧，应该会能猜得出来。 应该。 Tu fossi nei miei occhi per un giorno, vedresti la bellezza che piena d'allegria io trovo dentro gli occhi tuoi, ignaro se magia.O realtà, se tu fossi nel mio cuore per un giorno, potresti avere un'idea di ciò che sento io quando mi abbracci forte a te.Petto noi respiriamo insieme. Non so se sia magia o realtà, se tu fossi nella mia anima un giorno, sapresti cosa sento in me che mi innamorerai.Insieme a te è ciò che provo è solamente amore. Wow. 谢谢大家， 太经典的作品了，很快大家都猜到了。先看微博上夜吟只是、夜吟是只胡长怪，然后还有天安马这位朋友都是第一时间猜对是天堂电影院。我不记得是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这个影片又重新在电影院当中重映了一下。 对， 是今年是吧？ 是今年，是今年。 然后我当时有补票去到电影院当中看，好感动， 是非常感动。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它 就是名字叫做 se， 就意大利语的意思是就是如果。对，但是呢因为大家就说起天堂电影院第一个想到的旋律应该就是这个，所以就它更广为人知的，就大家都叫它叫这首歌叫天堂电影院。 你今年也补票去看了是吗？ 嗯，没有。 好尴尬。 对，这是我今年最大的遗憾之一。 哎，当你会唱天堂电影院的作品的时候，然后你再看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我们的感受还不一样？ 对，反正都是老泪横流那种感觉，对，就非常的感人。然后最近我还就看了挺多的意大利的这些电影。 老电影吗？ 对对，因为我自己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一直想去意大利，但是也没有去成。 嗯， 对，所以就是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 意大利语歌曲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是就是我学习学习正统的最开始学习声乐的时候，然后接触的第一首歌就是意大利的歌曲。 发音不好发哎。 挺好发的。 是吗？ 对，因为它就元音都偏多，就 R A E O U 这些都挺多的。然后辅音的话一般就如果你们说南发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弹舌的特别。 对 吧。 哎，你可以。 哎，对，王老师可以。 哎，王老师真的是厉害厉害厉害。 开玩笑 啊，开玩笑。 那王老师来展示一段。哎，能不能现场教学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啊。 你想想学哪首？ 一句就好了，我觉得 一句我就学刚才的那一句那一首好不好？ 啊，可以啊可以啊。 你挑一句有弹舌的来教我。 刚才好像没太有吧。 很多的 protagonista del tuo amore， 就是你爱情中的男主角，就这个意思。 你先教我怎么念那个 protagonista。 北京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觉得。 你司机来了，司机去吧。 你再来 ，protagonist。 对对对 pro, 对， 你把这个 pro 就发出来。 protagonist。哎呦， 对对对， 这个 今天没白来， 今天阴天还挺漂亮的， 是。 对， 然后唱怎么唱呢？ 唱的。哎，好，就这个背景音乐。Protagonista del tuo amor， Protagonista。 他的发音方式要往哪靠吗？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大家一块儿来隔空来学习一下哈，就这一句。 就是因为意大利语它也讲究这个字正腔圆嘛， 是 就是 Protagonista， 就它的对它的那个元音会发的非常的。比如说 pro 就是 o a o e a， 就其实你把它分解出来，它的原因就是 o a o e 啊，就 protagonista， protagonista， protagonista， protagonista， 对，有点，对对对对对，基本接近了，就90%，我觉得 哇，好棒！ 哎，你那个教的特别好， 对， 就是归根结底的几个音的那个总结特别好， 对对对， 是吧？就是因为我老师就这样教我的，这样。我还以为你说我耐心特别好呢。 你确实耐心也很好。刚才袁坤很聪明了，他接受的很快。那唱呢？ 唱呢？ 唱的话，你是说就是 就刚那一句 啊， 就怎么唱出来？ 就是、 就 protagonista del tuo amor。 Protagonista del tuo amor。OK， 就那个 nista del nista， 就发的不要太重，就 nista 就。 nista 再轻点 ，protagonista nista nista 就介于大和他之间就 protagonista， 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对，哎，但是音乐剧和歌剧唱法是不是要通过头腔走？ 看情况，看情况， 那个共鸣是在哪个位置？ 反正就那个所谓的头腔啊，一般就是在就我们唱的歌剧啊这些歌剧里面，真的就是那样的，就目的其实是为了把那个声音。就最大化的给扩出去，因为在歌剧这个舞台上，就歌剧院是没有话筒这个东西的， 对，它是靠这个声学，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交响乐，然后你的声音必须穿过交响乐，所以就有一个要求，我们必须要非常科学的训练自己嗓子，就需要有四两拨千斤的那个意思 啊。 头腔共鸣这个是需要天分的吗？ 也没有没有，每个人都会，我 是吗？ 你也 就 有 头就行。 哎， 我有头，我就不太会头腔共鸣，感觉我头长得不太对位。 对对对，那比较长头比较小的。啊，反正就音乐剧的话就还好。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我听了他那个声线的话，如果你去唱音乐剧，我觉得声音也会非常好的。 哦，是哦， 真的真的 太好了。 你有活介绍吗？ 这个不是尬夸啊，这个不是尬夸、 哦。谢谢谢谢。 对， 因为音乐剧还是会有话筒的，对不对？ 对，是它有麦的，就是我们会就是在侧麦啊、 okay. 或者头麦啊这些。 哦，所以它区别就是歌剧是没有话筒的，音乐剧是有话筒、 嗯。但我觉得袁坤可以接触一下，学一下， 可以、啊， 因为现在作品当中很喜欢那种跨界的融合。 没错没错， 你可以在你作品当中展示那么一小段。 对，我很喜欢那种风格上的结合，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很多歌都是做了不同的风格的结合。 OK， 对对对， 恭喜袁坤在本周刚刚带来个人的 最新专辑。 我 说 你听 着， 嗯， 那首专辑我今天就给我跟你说的车上听的就那张， 是吧？下次我们去 KTV 可以唱这张专辑，好吗？ 你确定 KTV 有上线这些歌吗？ 有，真有， 我觉得可能 有， 就特别有意思的，就第一首是我说你听着，然后最后一首是你说我听着，是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中间还有一首歌，听着我听那个看名字我就笑了，哎。叫思聪 他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感觉 那效果拉满就一下子 哎 感觉 这张专辑就做的时候想的比较多对就是各个方面包括整个专辑从第一首包括刚才他讲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这种设计啊包括中间歌名啊所以就做了很多的设计在里面对 这是全创作的一张专辑 没错 制作后期也是自己主导的吗 几乎都是我自己做的对就词曲编差不多都是我自己搞的 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袁坤就也说到这张专辑发的话就要来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 没错没错我确实是第一时间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哪一首歌曲 我觉得就带来就直接唱这张了吗不可以我觉得 可以啊我们先来这张吧 对我们就唱现在来、嗯、我最喜欢这张的一首歌叫做无赖吧 你最喜欢的是无赖这首歌 对没错 好那我们先听完回来再跟大家聊 哎，好嘞 一天到晚不想别的不敢别的就 记得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下王元坤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无赖 色说晚也不算晚放弃说难也不算难曾有过的不安却越来越习惯难道说我已经不再是我曾做过的梦多单纯怎么现在苟且的好认真明天和那个人不一定谁先来不如现在做回曾经那一个小孩不管好或坏正或败至少我是个无赖挣扎过愤怒过就算死要死的精彩错与对是与非都珍贵这世界那么美留下来就别怕狼狈、哎、我爱唱过怪至少我不是个无赖不惭愧不所谓花要开过才配枯萎我不想再浪费任何一秒管他谁是谁 接体温撑住快关的门不要转身做回曾经的我不管好或坏成或败至 少我不是个无赖，挣扎过，愤怒过，就算死要死的精彩，错与对，是与非，都珍贵。这世界那么美，留下来就别怕狼狈，我爱唱过坏，至少我不是个无赖，不惭愧无所谓，话要开口才被枯萎，我不想再浪费任何一秒，管他谁是谁，后悔别反悔，别迂回，别忏悔，无所谓。 这是王元坤在直播间当中刚才给大家现场带来的，也是本周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我说你听着》当中的这首他个人最喜欢的《无赖》。 对， 这张专辑很用心。 对，非常的用心。 从歌名到歌词，大家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很多想分享的话。 没错，就是可能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以及经历了去年前年两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之后，对，然后对整个的包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像 你只是今年和去年吧？ 去年，对，今年跟去年、对对对，然后就看到了很多，发生了很多灾难也好啊，不开心的事情也好，然后就开始反思说以前自己的创作会不会太局限于自己的小情小爱那些东西，然后就会觉得说其实要写一些东西来告诉今天的年轻人，我的一些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站在我今天这个年纪，我这个角度。对， 这首歌曲跟刚才我们第一首所听到《时光荏苒》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感觉的了。 没错，就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内心想淤积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的。 歌词写得很不好写吧？这首歌， 这种歌是不好写。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反而比情歌好写一些。 它算是剖析自我的吧，至少在这首歌曲当中。 对，就是当我在工作之后，看面对社会之后，有的时候其实蛮讨厌自己的。说哎，王坤，你怎么会变成了自己不太喜欢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个无赖？但是再剖析回来，我不是个无赖，我还是要追求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说到这样的时候要看向亮辰？ 没有，我不是。 他想问你有没有共感。 是是是是， 对，因为大家可以看里面有一句叫做，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句，就是叫做花要开过才配枯萎，就是这句话我很有感触。就是如果你庸庸碌碌的过一生的话，你也是过了，你可能只是个花骨朵而已，你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当你绽放之后你再去枯萎的话，那别人就会记得你绽放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与其庸庸碌碌，不如让自己先绽放一下，再去枯萎。 是的，因为我刚才也在看歌词，就是在王老师唱的时候，就这句我也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挣扎过，愤怒过，然后就算死也要死得精彩。 对对对， 这个就听得出来，其实我不知道，我乱说的，就里面还有那么一分就是歇斯底里的感觉。 对， 然后结果你说你啊，到了这个年纪什么的，你这不还是年轻人吗？对吧？ 不是，因为我想的是，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淤积一些东西。然后我这边这句话写的就是"花要开过才配枯萎"，是我有段时间看了这个撒贝宁老师的一个采访，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每天宅在家里面刷手机，干着八十岁以后应该干的事情，那你要青春干什么呢？你的青春就是用来绽放的。这个也送给这个刚刚开始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对， 八十岁以后我们看手机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了， 现在医学很发达 啊。所以说就是 还可以听我们的 FM 九七四。 哎，你说的对。 哎，对吧？ 这点题了，点题了。 我请问一下你们二位哈，花要开过才配枯萎这个事情，花绽放这个事情，你们会觉得不同年纪对于绽放这个事情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男人至死是少年。 你小时候觉得绽放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有一条朋友圈，我觉得我很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演出，然后我写了一句话，就是我很庆幸现在的我做的事情是十年前的我看到，希望看到今天的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绽放。 不一定非要大红大紫，或者非要出人头地，我觉得那个不叫绽放，那个可能是燃烧。 说的， 但绽放的话，其实就是在自己的领域、自己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到自己最开心、自己最满意就够了。我觉得，嗯、对。 亮辰呢？ 对我的看法基本上和王老师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如果说绽放的话啊，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大家就享受掌声的那一刻，其实每天都在绽放。就说，就引用一句话，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我每次不管那个戏是什么角色或者怎么样，只要自己尽了那一份力，然后享受自己在戏里边，然后当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掌声响起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我就在绽放。 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好像演出不是那么的容易。 是的，它有受影响。是的。 在没有演出的时候你会恐慌吗？ 倒也不会恐慌，就会就其实有时候也觉得就正好是一个时间来反思自己，然后有什么没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呀，或者需要加强的地方，我会就正好趁着这个时候，然后静下心来，就不要浮躁的就去历练自己。 所以这个过程你还好，你没有过度的焦虑过。 也焦虑，我晚上该睡不着觉一样的睡不着。 这个焦虑是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多多少少吧，就有时候会去焦虑，如果不焦虑的话，那不就成咸鱼了吗？是吧？ 说的对， 就是我这首歌抨击的那些人了。 嗯，对，那幸好我刚才说话说的，我要绷着面子说，哎呀，不焦虑， 我就开始抨击。 袁坤说：“我写的就给你听的。”来吧，我们这段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那我们跟大家分享标本的《天才》这首歌曲好不好？ 也可以，因为就刚才呢，就听了就是袁坤老师，到底叫王老师还是袁坤老师呢？都可以， 叫我袁坤就行，叫我袁坤就行。对， 是。好吧，那就袁坤老师，不好意思，习惯了。 好， 他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挺意识流的。那就接下来这首歌呢，他同样也选自就是一部音乐剧叫做《烟雾》里面的这个第一首歌，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意识流的歌，然后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叫做 《标本的天才》， 成为标本的天才。 生存的答案标准，可是我没有执行天分。天才能够认真谈论伦理价值和人生，却不能日常的生存。当人们不声不响不听闻，天才被剥走灵魂，制成标本，成为标本，竟是宿命论，竟是恰如其分，混沌过一生。标本，天才成为一具标本，是标本，还是幻想中的虚无本身？何必再容忍，何必追问，就此沉沦，就此放弃生存。 这首作品叫做成为标本的 天 才。 对，刚才没有说全。 对，没有说全，少了成为这个词哈。 对, 对, 对，谢谢大家。 然后这首作品也是来自于烟雾。 对，这首怎么说呢，就这个音乐剧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意识流的，它也是对自己说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还是希望就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给你们票，然后你们来看我音乐剧。 我们自己买票， 给票就行。 好，那我就喜欢听到这句话。 好， 没有没有， 稍微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前是，然后现在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就一进来，然后看到王老师，大家我因为我之前就是做了功课，知道你是一个就是原创歌手，然后就觉得有点紧张的。 为什么对原创歌手紧？ 就因为又喜欢，然后又觉得、 啊、好人少， 就觉得他们很厉害。 好人少，你也敢说这样的话？ 对，因为我认识的原创歌手，他们对生活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哲学观点的。就比如说，就像是袁坤啊，终于叫顺口了， 终于 ， 哎， 就像是袁坤他写的这个歌，刚才他阐述了，然后就我觉得就是一种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观点吧，就生活。还有哲学的这包含在里面的， 这一点还真的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没错， 是不是唱作人就很明确自己的生活状态？ 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分两趴创作人，一方面就是比较独立的，像这种想比较写自己自我的，当然还有一趴是比较商业的那一种，就是可能写的是比较商业的歌曲。但我认识的大部分的我的朋友都是换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对，包括生活上面都很有个性。我认识的这个创作人的朋友大部分都很有个性， 这些人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是时刻明确的，但是他会把他的明确啊、矛盾啊，然后种种的情绪在作品当中他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记录下来。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的音乐人他通常都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唱作的状态。 没错没错，就是音乐人其实是我觉得很单纯的一些人，就是他会用最原始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音乐是最原始的这个表达情绪的方式嘛，然后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 他跟文字还不一样，文字还相对来讲还比较就比较丰富一点。音乐其实就七个音符，你要用七个音符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那一定是最直观的东西，我觉得。 这时段谁先来分享？ 分享什么呀？ 歌曲啊，演唱啊。 哦，对对对， 我们来石头剪刀布吗？ 又石头剪刀布吗？ 那行行行，来， 好，我们来赢的决定，好不好？来， 赢的决定， 石头剪刀布。哎呦，这个 袁坤先吧。 好， 对对对， 没办法， 互相报复， 是让人家先开始。 我今天来就是来听他唱歌的，其实。 哦，是哦。袁坤唱哪首歌？ 我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唱一首我这张专辑里面的唯一的一首情歌吧，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叫做《留守》。 为什么叫来都来了，然后我们就唱一首《留守》？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整个的感觉，因为它虽然是情歌，也不是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情歌。我在编曲上面会做了一些比较丰富的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 《留守》这个名字本身挺有趣的。 没错，没错，它讲的是一个男人被留下来。就是女人走掉了，大概是这么一个小故事。 哦，被抛弃的故事， 类似，对对对，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一朋友。 啊、对，留守、哦，我以为是男人留下来，然后女人守在那儿， 还是俩人。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留守》，再度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啊，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以下王元坤带来的。留守这首歌曲，哎，留守这首歌曲，我们稍微找一下哈。 好嘞。 好，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版，然后我来找一下这首歌曲的伴奏，这是录音室版。 家先不要怀疑说啊，怎么现在唱的这跟录音室版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录音室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袁坤在这周刚刚带来的专辑《我说你听着》当中，他刚才也说到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情歌， 没错， 然后也是讲述女方离去， 没错， 剩下男人自己，然后他对于爱情的一个状态， 没错，是我朋友的故事。 好， 在这等你，拜托你们。 这首歌曲我们听到了转音的部分很多，哎， 对，很难唱。这首歌我给李荣浩听过，他说哇，你这个歌写的好难唱。我说对， 那你现场是 OK 的吗？ 看一下，今天跟这对吧，生人心对吧？我来都来了。 好，我们就听听看，接下来开玩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挥的水准？有请袁坤，现在是真的现场唱了啊。 想着不管等待还有多远，我总会看你想留在你身边，永远不再分开，离去我啊，别着急， 我不是李荣浩。我听完这首歌曲的现场演唱，我也忍不住的发出，这也太难唱了吧，这首歌曲。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光听那个录音室版的时候，我还没感觉那么难唱。 对，因为它的音域跨度非常非常的高，大概一句可能就有 一个半到两个八度那么大的。 但你刚才发挥的很好，这首歌曲。 啊，对，因为想到我那个朋友的故事之后呢，整个人就陷入进去了， 啊，代入感了哈。 对， 那请问专业的歌手听到他刚才的现场演唱 OK 吗？ 哎，我有点想学。 你想学这首歌呀？ 对，因为它里面那个就是真假声转换是就非常快的，就而且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就有一点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叫 牛， 够了你！ 就反正我听到里面，包括就中间那一段有一段是那种 hip hop 的感觉， 对 rap， 对 rap， 然后我就觉得正好合适在那个地方。 对， 你这么有想学的冲动，前面你教他歌剧，他这次他可以教你一句。 今天是一个交友节目，不错。对，因为这首歌的编曲是黄宇勋老师。 嗯， 就是周杰伦的那个编曲老师，对，所以他当时跟我一起搞的时候，他就很多自己的想法，包括加 rap 呀，后面伴着一种比较重的节奏啊，就是跟情歌区别开啊， 嗯， 对，所以当时就搞就玩的就很花哨，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情歌的路子，但对， 嗯， 就但这种这个版本我还自己还蛮喜欢的，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个传递性嘛，我称这种情歌就叫中药情歌。 嗯， 对，就是它很苦，但是你听了它呢，它又会比较治愈那种感觉。 嗯， 它算是挺少见的，在情感关系当中，男性视角它是处在一个留在原地留守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 对，没错。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命运比较崎岖，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站在我的角度是站在男生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嘛，但是我觉得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都可以想象自己是那个被留下来的人，也可能是女生， 嗯， 也可能是男生， 是， 而且在情感当中其实是对等的嘛，也可能是因为男生的问题女生走掉了，或者女生的问题男生走掉，其实 因为男生在情歌当中他不太会表达这一部分。 对对对，但我觉得为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发声的一首歌。 刚才不是说朋友吗？ 为我们朋友那些，好吧。 哎，其实就自己了。 对，无所谓无所谓。 请问一下，我们就聊一下留守这件事儿，你们有没有在人生当中做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可能不是爱情啊， 嗯， 就是为了他非常非常的痴迷，然后当你觉得好像被他抛弃的时候，你依然还留在原地等待着他。 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这样的感觉。 你是你，不用代表亮晨。 不，这说的是非常的客观的。如果要说人的话呢，我想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感觉吧。 你是那种痴情的男生？ 是挺痴情的，说实话。对， 嗯，确实看不太出来哈。 哎，我看得出来 啊。是吗？ 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他就是我那个朋友啊。 哎，原来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对。 哎，你先说你的音乐方面的留守的这个坚持的这个事儿。 因为我是从小会一直的一意孤行的要做音乐这件事情。 是多小？ 我是从10岁开始，我记得我第一眼见到吉他的时候就决定以这个为职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对，一直都没有。 那你走错路了。你10岁要做的吉他手啊。 没有，后来发现自己吉他上面的天赋可能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因为通过吉他是很多基本上弹吉他人都会自己写歌， 嗯， 然后慢慢发现哎自己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也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大家都说哎你这个作品好像还不错，然后慢慢就是因为后来考音乐学院嘛，考中国音乐学院，也作品得到了老师的一些认可，就是老师哎这个孩子写的东西好像还可以，对，所以就慢慢开始往这个创作上面来拐。对， 嗯，我其实有这方面的这种类似的经历，其实我很能体会，很能体会袁坤的这种感觉。在我们学校啊， 嗯， 在我们学校的这个作曲系，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们学校的有些作曲系写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技术化，然后反正我是有点听不懂的， 嗯， 完全就后现代乐派了呢，叮叮咣啷弄一阵儿，然后我问旁边的这个写的是什么，他说哎那就对了，你听不懂觉得不好听是对的。 对，就是 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我想问一下。 对，因为我传统音乐学院是没有流行音乐专业的，四川音乐学院是有，但是中国中央上海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作曲系只研究你说的那一种现代音乐，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有点像你比如说梵高的画，大家其实看不太懂， 但是它其实是有它的精神内核在里面的，但是可能老百姓看上就会觉得，哎，好像是瞎搞了一些色彩上去，但是其实它是有它的意义的。然后现代音乐其实跟这种话是大概是一个意思，对， 嗯， 啊，就是现代艺术。 就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我自己的话也受过折磨，因为有一个必修课叫做就曲式分析。 啊，我知道，对， 啊，对，也学为了学那个课，我觉得我头发就发际线可能也往后真的移了一点那种感觉， 对， 真的是非常的难， 对， 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就自己写的这些就是东西啊， 嗯， 就更多的是让更多大家都听得懂，而不是就像我这种就都听不懂的东西，那更别说就很多人他也无法欣赏。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在作为传播音乐的这么一个重任在， 就是像我们在音乐学院就是留守在现代音乐就流行音乐当中的这一批人，但是跟这个现代音乐可能有点脱节。 对，但是流行音乐嘛，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听懂，对吧？ 没错，传 播下去。就包括我自己的话，就很多就说起歌剧，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然后也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走进歌剧院去看一个歌剧， 在深入人心之前更是这样， 嗯，是的。所以我现在就也开始做这种就是跨界，让大家先能够听懂，然后提高大家的审美，以后也许有那么一天大家会真的走进歌剧院，或者是至少是剧院去看歌剧或者音乐剧，我觉得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 对， 这样讲起来的话，大家始终是处在一个留守的状态的。 没错，啊，就是我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自己坚持的事情里面留守。 是的，我就想说的，对，就这个意思。 他只是这条路起起伏伏。 没错，因为深入人心，我认识很多其他的选手，贾凡啊、马佳他们，他们是第一季吧？好像 他们是第一季，是的。 对对对，其实大家都很有坚持，我觉得这帮孩子都特别好，就都在自己的这个阵地留守下去，然后希望有一天大家能看到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嗯。嗯， 特别是传统艺术，我觉得真的很需要这一批人的坚持，要不然就消失掉了。大家都去听流行音乐了，那传统音乐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的音乐的根在这边， 说得特别好， 不能永远不可能把根丢掉，对吧？ 对。此时此刻在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节目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在各个行业当中都是一样的。 没错， 很多是在默默留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我们也理解，在这个状态当中，每一天很平凡的生活，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的时候缺少那些光亮。会让你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烦，有的时候坚持不下去，但是你要相信，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就一直做下去。 对， 它是在你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闪光点的存在。 没错，没错， 总有一天它是会亮起来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人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嗯， 天赋我觉得都可能在后面排。如果你再有天赋，你不坚持的话，那你是很难成功的。 嗯， 但我觉得坚持下来的人。哪怕没有大的成功，但你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这个道路上面，总会有成功的一个点。 嗯，妈呀，我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的话，亮辰该怎么接歌呢？ 我唱一首，我也唱一首流行歌曲吧，叫《他在海中央》。这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 好，《他在海中央》。 你说这城市太过匆忙，不知何时才能离开去远航，错失今日却说来日方长，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闭上眼遮掩着悲伤。你依然像昨天一样，说这夜色太漫长。后来你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和我一样，你站在海中央，最高的是月亮，最远的是

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请问二位，11:30的时候你们在干嘛？休息了还是？ 我应该是刚工作完事儿。 哦，那你工作完的还挺早的。 对，因为我是音乐制作人，我基本上都是工作到这个点儿，然后回家睡觉。 啊，你说你在机房工作完事儿是吧？就不是自己的创作的。 对，录音棚。对， 对，我习惯叫机房。 机房， 对， 吓我一跳。 机器的房间， 修修空调的。 你以为是机棚？亮晨呢？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看戏，这个时候，我看23:30的话是，正在谢幕，差不多，或者说就是最后一首歌。那个时候就整剧最后一首歌快结束了， 每次整剧演完的时候都会睡不着吧？ 累，睡得着。 哦，你是累睡得着的？ 对，或者出去就有时候实在太累了，然后又饿，然后就会出去吃点夜宵再去睡。 哦，那还不错，因为有些歌手在演出的时候，特别演唱会的时候，结束完以后可能大脑还处在一个兴奋状态， 对， 通常一晚上都会睡不着这样。 哦，那因为我反正自己啊，觉得就演完以后，有时候都筋疲力尽了， 这是好事儿，我觉得， 是好事儿，没错， 不用太消耗自己的身体。来吧，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音乐。前面呢，我们讲到了留守这个话题，然后也是讲到自己对于音乐的爱。 没错， 其实这首歌曲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叫做《太爱》。 对，《太爱》，是我这首歌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做专辑的第一首歌，是在2016的时候，然后它是一部影视剧的片尾曲。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还比较有意义，因为是大家可能认识我的代表作之一吧，我觉得。 袁坤是从制作人， 对， 然后开始慢慢走向台前的。 对，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公司海蝶音乐主要是做这个 OST， 就是这个影视音乐这一块，然后呢正好我还会唱歌，然后就是当时就做，后来他说，哎，要不然你试试看唱一下，看我们贴片合不合适，发现哎还蛮合适的，然后价格也比较低，然后对， 那是主要原因。 对然后对，然后就后来就也唱了一系列的影视剧歌曲，因为《太爱》可以算是一个开头，所以对我来讲是还蛮有意义的。 那个时候是觉得玩票性质的唱一唱玩呢，还是就认真开启自己的？ 哦，还是很认真的。对，因为我一直对唱歌这件事情是有执念的。我很喜欢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作品。对，但是你要是做制作人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可能根据歌手的嗓音条件各方面也好去演绎你的作品。对，那个是两个方面，但我对这方面其实是有执念的。对， 从2016到2021， 对， 这5年的时间发了 EP， 也发了专辑。 对。对，所以这是我一共发了3张嘛，这是第一张的主打歌，所以对我来讲还蛮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首《太爱》。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请王元坤。 记得是那个瞬间爱上的，只记得拥着你的轮廓。 不好意思，我们重新来一下哈。 挺好的，不好意思。 但是不得不说，你叠得很好。 是吧？是吧？是吧？做制作人的，对， 贴贴 而且没有慌张， 真的是。 对。 记得是那个瞬间爱上的， 只记得拥着你的轮廓，眼泪遮住快乐，戛然而止的承诺，像被什么刺穿了，可我还守着。别再问我放不放得开，太吵闹的爱停不下来，怕流星会坠落，你会难过，而我已不在，也别再多奢求什么。也许有天我会渐渐明白，就算心被刺穿了，我也还守着。别再问我放不放得开，太吵闹的爱停不下来，怕流星会坠落，你会难过，而我别再多奢求什么，太爱了，再执着，也许有天我会渐渐明白。 谢谢大家。 音乐开始的第一首歌曲， 对，是对我来讲意义非常深刻的一首歌。 你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闪回到一些画面吗？ 有， 有就有，不用硬说有哈。 有我朋友的一些画面。 那个时候你唱歌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其实那个时候的唱功可能还没有太好，就不对，现在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主要是不自信，可能 对，可能是不自信，但是就但是我还是很愿意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后来就没有了。 嗯， 有点像周杰伦早期他唱功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的歌曲可能换成一个唱功很好的人唱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好，所有周杰伦的粉丝去到微博上找王源， 欢迎关注我，然后来 随便骂他，不要骂我们节目。 对，但那个不好不是说那种不好，就是他的表达的情绪是很真挚的。 嗯， 但是可能他的因为很年轻嘛，可能嗓音那么有点青涩啊，但是那个就是那个感觉。 对， 包括周杰伦，我记得他也在颁奖典礼上讲过，说可能我的音乐是很粗糙的，我的编曲是很粗糙的，但那就是周杰伦。我觉得那个就是周杰伦。对啊，对，挽回一波那个， 我觉得是我们最年轻的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一个起步的状态。 没错， 大家在做各个行业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胆怯呀、紧张啊、想表现啊，然后又好像不太擅长表现自己。 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的作品现在听上去是最感动的。 嗯， 因为我也会跟我很多玩音乐的朋友，可能认识十几年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呐、吃饭啊，然后最后可能到后半场的时候，大家就会哎放一下我们以前的歌听一下。然后你再去听的时候，会发现可能没有那么，可能有点粗糙，可能音响效果会有点粗糙，但是哎，就听到某一个小细节，说哎呦，这个是我们当时琢磨了可能两个小时的一个小细节，哇，觉得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感动，很漂亮。其实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对，就很多很小细节，现在听起来其实我还是觉得很棒，当时的自己。 谁能想到他里外里的在夸自己的？ 夸的是我们这一代音乐人，好不好？ 哎，请问亮晨，你的音乐之旅？说开始的话应该从哪一年开始说？ 你说的开始是就是我 正式的以算是歌演员歌手演员这样的一个身份吧？ 那还是去了意大利以后就 真正的意义上的就开始就站在舞台上演歌剧， 嗯， 那一刻算是我一个开始。 你是从四川音乐学院 对 毕业以后直接去到了那边？ 对，中途的话其实我还学了一年的语言，然后那一年呢、嗯、也在一个剧场啊，在剧场算是驻唱吧， 嗯， 就唱的那些内容呢也是比较跨界流行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安德烈波切利的这些大师的歌曲、 嗯、 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然后最后学了一年语言然后去意大利。 你说对于我们外行人看歌剧和音乐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的那个一举手一投足，然后每一个唱腔他都是要非常自信和投入的一个状态在里面的。 是的，那必须的，就一定要入戏。但是其实音乐剧演员还也得做到一点，就是相对来说要理性一点，因为毕竟就有些歌曲它体量也很大，然后有些高音啊那些是非常需要就去全神贯注的去唱的，就如果你那个时候情绪失控了啊，那些高音可能或者说就那个声音啊这些也会相对的受到波动。 所以你在一开始以这样的专业的身份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是青涩的还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个反而更勇猛的？ 哎，都有，就因为青涩所以才会初生牛犊不怕虎、 嗯、 然后我其实也会就像刚才袁坤说的，我也会自己就回去看以前的那些视频，但他刚才给我说的我还是挺受启发的。 嗯， 对，因为我以前然后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好尴尬，就发自内心的就看不下去了，就 这才是对的。 对，就看不下去了，完全看不下去了。然后但是刚才袁坤说了那些话以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有一些我就是宝贵的东西一直没丢掉的东西，我觉得它是真的我身上的闪光点吧。我 对， 所以我才会必须就继续去坚持它。也许哪一天有谁跟我说你那不对啊那些，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的闪光点，我就会去坚持它。 没错，就是你比如像京剧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传统艺术，就真的大师他为什么会是大师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他某一个毛病他跟别人不一样，有点像通假字， 嗯， 就被人家记住了，然后变成一种特色，我觉得那个才是青涩该有的样子。对， 嗯， 不会更大， 哎，这趴讲到青涩的时候，我还突然间呢觉得还挺动心的。 对， 就是青涩这个词吧，好像你在青涩的状态的时候不太会喜欢，但是当你好像所谓的成熟了一些以后，你又会很怀念青涩。 对，就会喜欢年纪比较小的那个时候的感觉。 哦，哎，我们都觉得哎， 不是 哪里怪怪的 那种感觉。这四个字没出来之前， 哎， 那虎躯一震。 亮晨会喜欢青涩的？ 青涩的。 哎，你会喜欢青涩的哪一种状态？ 青涩的，我觉得就是敢豁出去的那种状态吧。 现在 会 不太一样了吗？ 对，就现在真的还挺不太一样的，包括我现在说话这些都很克制的。 以前会更敢是吗？ 对，以前就是属于什么都去说呀，这些就。 那现在是真的也不太想说了，还是就是会？ 就是想的更多了吧。 啊， 就以前想的不多的时候反而会更自然，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 所谓的青涩嘛， 是就不会叫王老师袁坤老师 啊， 上来就袁坤。 对， 我觉得刚才那个唱的不好， 这点礼仪 实话说出来了是吧？ 这点礼仪还是要有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于亮晨，然后前面我们展示的意大利语的歌，这次是德语。 德语，我的天哪。 对，这个德语这首歌呢叫做我爱你，然后就正好就因为袁坤老师刚才怎么又说老师刚才就唱了一首关于爱的，然后在这个已经快接近午夜了，然后给大家表个白呗。 哎，怎么用德语说我爱你？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你的语言天赋可以的，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我山西话说的特别好。 跟山西话什么关系？ 对，它叫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好， 好嘞， 来一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咱俩来一下。 Ich liebe dich. dich. Sag, hörst du mich? Ich will dir sagen, was ich fühle ohne dich. Ich denk an dich. Ich sehne mich. Ich weiß, ich kann dich nie vergessen. Ich brauche 听不懂词，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很想哭的一个 对 冲动在里面。 我全程是闭着眼睛听完的。 其实我第一次唱这歌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的， 是吧？ 因为它非常的就委婉，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比较按照自己印象来的，我觉得这首歌我听到了以后，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我也是非常的想哭，包括就他的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 他的表达也很妙，又克制又释放的那种。 是的，是的。然后他其实也歌词大意就是我呼唤着你，告诉你，你是否能听到？然后我要对你倾诉，没有你的衷肠，然后我想念你，然后眷恋情深，我知道我不会忘记你，我需要你的热情，让我躺在你的臂弯，我可以把一切交给你，你是我的福星，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它就是这样表达。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以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像一首诗一样去念出来，然后再融合上它这个优美的旋律。所以我其实也非常的愿意把这首歌留在这个快接近午夜的时分，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这首歌能够伴着大家入眠。 这样我觉得就懂了，因为它其实不像歌名看上去像是在唱爱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爱。 嗯， 所以你会在这首作品当中把自己所对应的可能对于世界的爱，对于生活的爱，然后对于爱情的爱，亲人的爱等等，包括对自己的爱，你都会对应其中。 对， 它就会有画面出来。 对， 然后整体它又不抢又不跳，又是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我觉得我是愿意在家里面去播放听的一首歌曲。 我自己的话就在车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就平时就把对就这个背景音乐啊，就这个伴奏我放着，我都觉得非常舒服的， 真的 状态。对， 哎，亮晨自己会推出一张自己的专辑吗？ 哎，对，哎，我正好要说，就如果说我要有一个专辑，然后正好有幸请到咱们的 有 坤老师 一定 来为我制作的话，就斗胆问句啊，如果是按照你的就是这种 收费标准吗？ 市场价 不是，就是你会就根据我的音色呀或者这种风格，你觉得会有个什么样的曲风？ 我觉得其实 方向， 因为我觉得他声音的驾驭能力特别强，我觉得肯定是如果你让我来做的话，不会做纯古典的东西，也不会做纯流行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帮马家做过。包括贾凡做过，对，贾凡做了一首，马家做了一首，然后就是都是相当于说用古典音乐的唱腔也好什么样也好去诠释一个流行乐的语言，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用当时给贾凡做的就是一个爵士乐加流行乐的东西，但是贾凡的声音又是男中音嘛，然后是那种很优美的那种声音，然后结合在一起呢就会做一个比较有点像那种就是混搭的一个东西出来。对，我是比较偏向于这么做。 好的，大概我大概脑海里面也有个思路，然后 对对对， 真的有幸 回头我们加个微信聊一下， 啊、对，毕竟有经验是吧？ 所以做专辑这个事儿是真的要做的。 是的，我之前最早的时候就说了嘛，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就是也做出自己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的这么一个想法，一个梦想。 这张专辑是完全自己原创的作品，就不一定是自己原创的啊， 不一定是自己原创的，但至少有会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想在里面。 嗯， 对，因为我一直就觉得，就如果在舞台上我唱的是角色的话，如果说我出一张专辑的话，我希望可以唱自己。 嗯， 对。 哎，通常第一张专辑特别是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应该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心理状态，你现在是什么样？是格外期待还是 期待又有恐惧？ 对对对，就是这么复杂的。 对， 是 的。那他已经排上日程了吗？ 暂时还没有，因为这今年的话其实还挺忙的，包括就有很多剧目也在就是谈。 嗯， 然后如果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对，大概如果说我有一个月我可以静下心来就沉下来完全就是钻到这件事情里面的话，我觉得就会有盼头了。 对， 那就大概2021年没戏了，因为今天很多人在问这个专辑的事儿 啊，我都看不到。 希望2022年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 然后听到一张何亮晨表达自己的一张专辑。 好的。 在抖音上，我觉得挺感动的是，你像55356说，我也是因为何亮晨第一次走进歌剧院，然后希望他的世界一直美好下去，也是说确实会因为何亮晨走进剧院。如果大家真的可以走，愿意走，真的一定要走进去。10月份会来北京是吧？还 是 11月份？ 对，10月份，10月、11月，反正就这两个月之间， 就关注微博呗，就可以了解到。 是的，是 的。 这次是肇事孤儿，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 好，我们期待。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袁坤， 《我说你听着》 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这首喜欢。 11月份哈， 11月。 说你听着，别嫌我啰嗦，你这里不说我都为你好。你在想什么？别想太多了，一天到晚不想别的，不干别的就会做。好好活着多难得，那么拼命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做个英雄？别做梦了，在这个时代谁独立存在，谁是谁非都说得那么痛快，无所谓真假高兴或悲哀，只要你开心我就愉快。那么肮脏却装得漂亮，既不精彩亦不意外，在这个时代别独立存在，要活得想和所有人都合拍，丢掉真诚死也死得活该，谁说要成功才精彩，戴着面具平稳呼吸，你不是你。想做个英雄别做梦了，在这个时代谁独立存在，谁是谁非都说得那么痛快，无所谓真假高兴或悲哀，只要你开心我就愉快。那么肮脏却装得漂亮，既不精彩亦不意外，在这个时代别独立存在，要活得想和所有人都合拍，丢掉真诚死也死得活该，谁说要成功才精彩，戴着面具平稳呼吸，你不是你。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想过为什么活着不开心不难过，像统一生产的模特被无数统治着着色，变成这世界的过客，不完美更不独特，你只是 nobody。 想做英雄别做梦了，在这个时代别独立存在，要活得想和所有人都合拍，丢掉真诚死也死得活该，谁说有梦想才精彩，戴着面具平稳呼吸，放松身体，你不是你。 很多人我觉得非常意外非常开心的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和各平台说歌词写得很好，那说明大家真的听进去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王源坤在这周二刚刚带来的个人全新专辑 我 说你 听着。 谢谢，谢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带给大家非常美妙的夜晚，感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来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